第五十集。五月，锦耀集团总部会议室，高层们全数出席，但作为 CEO 的沈直，这几个月以来，一直都被安排坐在离沈明最远的位置。其他人从一开始的惊诧，到如今的见怪不怪，谁都能看得出来，董事长是在警告敲打沈直，只是没人猜得出这条战线为什么会拉得那么长。但其实也很好猜，因为沈直对此始终漠不关心，工作一如既往，并不在乎自己手上的权力被分走多少。沈明正在听副总阐述项目战略，谈及任务分配。沈明的食指在会议桌上轻扣两声， 交给李经理和方经理负责，定期向我汇报情况，其余的让沈直配合执行。 这句话对沈直的权力降级太明显，众人面上不露声色，暗地里纷纷意图观察沈直的表情。沈明倒是头也没回，看着大屏幕，有意把难堪留给沈直。沈直看完战略书最后一页，合上。 这个项目至少需要一年时间，我不适合参与。 会议室一时间寂静无声。沈明转过椅子，隔着会议桌盯住沈直。 不合适的理由是什么？ 理由是，我要离职了。 一阵极轻的哗然，所有人朝他投去诧异的目光。 下午我会递交辞呈，相关工作资料和交接文件已经全部整理好。 沈直站起身，扣好西服纽扣。 鉴于我即将离开公司，为避免公司重要信息外泄，之后的会议我将不再参与。 他说完就拿了笔记本和平板要往外走。沈明沉声问他， 你觉得自己能说辞就辞？ 关于我持有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拟好，下周董事会上我会向各位董事汇报。 再没有人出声，沈直拉开门走出会议室，剩下高层们在沈明肃冷的脸色中谨慎地面面相觑。谁都没想到沈直头这么铁，开口就是辞职，连股份都不打算要。甚至没人敢怀疑他是不是在反威胁沈明，因为这么做的风险太大，弄不好就是职股两空，沈直是来真的。回到办公室半小时后，助理敲门进来。 沈董让您过去一趟。 告诉他，我没空。 您要出去？ 嗯。 沈直垂着眼，慢慢戴上手表。去机场路上，车里坐着四个男的，许岩、许年、纪怀、陆森，分别是许岩的家人代表、朋友代表、同事代表。纪怀原本一过完年就要去伦敦，但公司在中国的分部出了问题，临时把他调了过去，一直到现在。大概再有一个月，纪怀处理完这边的事就准备回伦敦。许岩决定去巴黎前回家跟父母好好商量了一次。方慧虽然舍不得，但既然是许岩喜欢的工作，对他未来发展也有帮助，他还是表示支持。许深没说什么，事关事业没有阻拦的道理，只是让许岩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。方慧和许深没来机场送他，出发前方慧就忍不住哭了，许岩安慰他很久。 我不送你了，在机场哭起来更不好看，你去吧，路上小心。 嗯，巴黎跟伦敦来回其实还算方便，等纪怀哥回伦敦了，你俩就能经常聚聚。 拍景得全世界到处跑啊，许岩真待在巴黎的时间估计不多。 陆森说完就转头去看许岩，但许岩只是靠在椅背上盯着窗外。陆森想起两个多月之前， 许岩在三天休假之后又向他请了一天的假。再回到公司，整个人看起来没精神。进他办公室的第一句话是： 我考虑清楚了，我去巴黎。 他没深究许岩决心出国的原因，原因不重要，重要的永远是决定，是结果。 艾哥，那你有考虑做代购吗？利用一下职务之便。 我考虑去找全世界最厉害的杀手，把我爹给宰了。 哇，你这都要上飞机了还这么狠毒，趁我们还面对面的时候对我好一点吧。 值完机，许岩正正经经跟三个人告别，许年抱着他不撒手。 哥，你才回家没半年又要走， 你不会哭了吧？傻逼，太丢人了。 许年立刻红着眼直起身瞪他，许岩又笑着掐了一下他的脸。 行了，一两年的事，很快的。 路上小心，飞机上睡一觉，我回伦敦了就去找你。 行， 许大摄影啊，好好拍照， 一定努力。 告别结束，许岩朝他们挥挥手准备往海关走，却在扭头的一瞬间，隔着来往匆匆的人流看见那个站在大厅落地窗前的人。他们只是对视了一秒，但这一秒被拆分成无数碎片，变得缓慢寂静。过往种种拉成长长的一道线，终点停留在两个多月前的那晚。许岩忘了自己是怎么跟李子悠道别，下楼打车坐高铁回家。他只是出乎意料的平静有条理，洗漱完上床睡觉，最后却又好像想起什么，他在深夜打开灯去了书房开电脑，找到一个名为 SZ 的文件夹，选中点击鼠标右键按下删除。里面是沈直的照片，军训、运动会、篮球赛、操场、教学楼、林荫道，有关沈直的每个场景每个瞬间，从许岩心动的那天起直到他们大学毕业。许岩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拍每张照片时的心情，那是他最好的几年，很专心地充满希望地在喜欢一个人。可惜后来的一切都变得很糟糕，文件夹在回收站里也被消除的那刻，许岩忽然抱着头蹲在书桌前失声痛哭，分不清到底是从心里拔出陈年利刃，还是又插进了一把新的。沈直给过他太多痛苦，唯有这一次让他真的看见血淋淋一片，崩溃的同时也解脱。他总算能痛痛快快坠死在崖底，那些纠缠的爱恨过往都随眼泪蒸发风干，不用再为此耗费情绪。他必须重新开始，追求完完整整属于自己的，没有任何误解与隔阂的，最重要的是没有沈直的，彻底脱离过去的人生。机场的播报声与嘈杂的人声再次涌入耳中，时间恢复原有速度，他们就那样短暂地相视而过。许岩转身迈动脚步，沈直站在那里遥遥看着许岩的背影，他们两个多月没有见面，没有对话，一直到这一刻沈直才接受所有现实。他将无限期地失去许岩，连同那错过的四年都翻篇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代表着以后或许不会再见，记忆里相处的细节一点点模糊，余生数十年都不会再拥有这个人哪怕一秒钟，最后 过上各自崭新的生活，在哪个某某的身边，偶尔梦见旧年往事，像深秋落叶，飘在地上，没有重量，却切切实实让人感到悲伤。醒来后也无处可说，在遗憾里往前走，或者永远停留。不过，就是这样，也只能这样。可沈直无法说再见，说不出口。他看着许岩的身影彻底消失，看许年他们并肩走出大厅，他又看了很久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熙熙攘攘，有人离开，有人回来。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好几年，沈直总梦见类似的场景，梦见许岩隔着很远的距离和很多人平静地看了他一眼，像在看千万个陌生人中的一个。有恢宏的夕阳余晖，金黄色，不知道从哪个方向来的，照在许岩身上，把他整个人拢住，像颗琥珀。耳边安安静静，心头满是愧憾。沈直张了张嘴，想说一声再见，但出生之后，他听到自己说的其实是对不起。忘记过了多久，沈直开车离开机场，半路上一架白色客机呼啸着划过长空。沈直在路边停下车，抬头透过挡风玻璃向上望，史努比吊坠摇摇晃晃，好像不是挂在车里，而是勾住了飞机尾翼，要随他一起去远方。五月碧空如洗，许岩乘着那朵巨大的轰鸣的云，飞向属于他的永不回头的新生地。